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请上的也是一对非常深受观众朋友们喜爱的青年才俊。哎，尤其是很多年轻的小的女同学呢，特别喜欢他们俩这个能够炸翻全场，还天然呆萌的表演风格。那么接下来呢，他们将给您带来也是一个新的段子，叫做《知痴诗》。哎，听到这个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是这个汉语拼音当中的知痴诗，还真的不是，您想错了。那么他们的这个知呢，是知道的知，吃是吃饭的吃，诗呢是老师的诗。那么这三者究竟有什么关系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请上他们两位，有请董建春、李丁，有请。 谢谢，哎，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感谢大家到现场来看演出， 特别的高兴啊！我能够独自站在这个舞台上，跟大家聊一聊啊，时下热门的话题。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谓是博大精深，在今年我就有一新发现。我发现什么呀？我发现呀， 我发现我没了，我呢？怎么不让我说话呢？ 因为我知道的东西你都不知道。我今天在台上给大伙儿表演这个东西你不会。哎，李丁，别说你不会，这个东西你连见都没见过。 我还不会。 对了， 你表演这节目我不会， 没见过。哎呦， 来，那咱们掌声有请董建春给咱们表演一个下蛋好不好？ 什么等会儿等会儿， 不是下一蛋好不好？ 下蛋像话？ 你下一个鸡蛋好不好？因为鸡年就得下鸡蛋， 行了， 要蛇年就下蛇蛋，其他年就没有办法了，因为其他年都是哺乳动物。 你没完了是吗？ 那就比较血腥。 怎么回事啊？谁下蛋啊？ 那你不，我没见过，还我不会的。 我也不会，我跟这台上下蛋，我没场地没设备的，我 那你什么东西啊？我 知道的东西你不知道，就是刚才主持人报的这个名字“知痴诗”，知道什么意思吗？我一猜你就不知道。 我 好，既然你 我说话了吗？我谁不知道啊？ 那你知道“知痴诗”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还是了吧？ 什么意思？“ 知痴诗”给你解释一下啊，就是从今以后 怎么着， 我就再也不说相声了，知道吗？李丁，我不说相声，我转业了，我要当知痴诗了，李丁，我找到新工作了。 你该找个新大夫了，你要疯啊，建春？ 没疯啊， 干嘛呢你？ 怎么知痴诗是我一新爱好？ 我发现你一个新毛病。 什么？ 你现在不按时吃药了你？ 谁没事？ 什么叫还新爱好？什么东西？什么叫知痴诗啊？你大伙儿都不知道。你要你抽风，你要怎么就起飞了？你就 直接我不起飞行不行？我简单的给大伙儿介绍一下这个词。首先介绍诗这个字儿。 诗。 新华字典里对于诗这个字儿的解释是 什么意思？ 擅长于某一项事物的人。 哎呦，真知道。 是干的反义词。 什么？ 所以这个词儿啊， 建春，别说， 建春，我说错 了。你差一点点就说对了，这。什么叫干的反义词？哪个诗啊？ 不是吗？ 当然不是了。 人家新华字典白纸黑字可写的清。 对，是新华字典白纸黑字啊，前面一个大黑字，后边有好多小字。 对呀、 啊，后边这些小字是解释前面这个字的 啊， 不是整本字典都解释这一个字的。 咱俩谁太爱抽风啊？ 哪个诗啊？ 反正我这么一解释，大伙儿就明白了。诗就是擅长于某一项事物的人、 这句话对， 叫做诗。 对， 可以说啊，人的一生生老病死都离不开这诗， 是吗？ 就拿你举例吧， 说说我。 李丁、 我 你刚出你死的时候 啊， 烧你的这叫入殓诗吧？ 入殓诗。 所以说啊，人的一生啊，生老病死这么精彩啊，离不开这诗。 我一生就入殓诗是吗？我这一生也太简单了吧。 你刚出生的时候，管接生的叫医师吧？ 医师这。 你死了有入殓师吗？ 对。 所以说人这一生啊，生老病死。 我刚生来，嘎巴我就死这儿了，是吧？ 什么？ 我怎么就出了医师就入殓师？ 长点儿。 对，其他 刚出生的时候， 刚出生的 管接生你的，这叫医师吧？ 这叫医师。 你去体检有医师吧？ 体检有。 你去看病有医师吧？ 有医师。 你死了有入殓师吧？所以说人这一生啊，生老病死、 我这辈子就没离开医院是吗？ 怎么 我就这点活动地方是不是？小萝卜头跟监狱长大的，我跟医院长大的是吗？ 你别老胡联系，别的诗也有很多呀。 其他的诗你说呀， 比如说 管这个音响的 音响， 这叫音响诗。 音响诗这 管这个化妆的，这叫化妆诗。 化妆诗。 管这个道具的叫道具诗。 道具诗。 管流动人口诗词写作的流失诗。 谁？ 这些诗都是咱们生活的。 你别说什么玩意儿， 还流动人口诗词写作还 刘诗诗啊。 哎，你这流动人口业余生活也太丰富了吧。 你别说天 才，还有一个还诗词写作。那么你这知什么意思？ 我这个 啊，就是知识分子痴呆协会的是吗？就知识对吧？就你一出门就这样。 不是， 真悲哀，这一次诺贝尔奖又没有我的提名。就您这样有提名那才是悲哀呢，他是。 你瞎演什么呢？你这个 怎么了？ 怎么回事？是这么解释呢？ 怎么不就是？ 你不知道，你别瞎说，知道吗？知吃诗不是这意思，知吃诗对于吃饭的知识特别了解的人叫知吃诗，明白吗？知道的知，吃饭的吃，吃饭的吃， 什么玩意儿呢？你说的 吃怎么吃过吗？吃吧吃，吃吧吃，吃死你！ 真是的。建川，以后上街的时候离那疯狗远点，好吗？ 你怕它咬我？ 我怕你咬它。你这劲儿比疯狗强多了，对吧？ 我就告诉你，知吃诗就是对于吃饭的知识特别了解的人，就是我。可以说我这个人啊， 怎么着？ 北京四九城，全国四九城，乃至于全世界四九城，就没有我没吃过的。 又没人话，什么叫全世界四九城啊？ 这话有问题啊！ 全国四九城我就没拦着你，还全世界四九城？ 吃过呀！ 你吃什么呀，大爷？你们家住哪儿？ 我们家 太极陵南门外贾家胡同。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最喜欢吃正宗老北京美式炸鸡。 没有， 老北京炸灌肠。 行了， 炸兔崽子，炸王八蛋，炸一切。 炸一切，哪儿找那么大锅去你？ 什么叫全世界？ 还老北京美式炸鸡？你告诉我，这玩意儿是老北京啊，还是正宗老美式啊？ 正宗老北京美式。 怎么吃啊？ 拿叉子吃啊，老北京都拿叉子吃饭的。 我就听说老北京掏粪用叉子，还那么用吃饭用叉子。 没有全世界四九城，你给画的地图是吗？ 北京四九城这话没毛病吧？ 北京四九城， 北京各种的食品呢多了去了，随便介绍了一个。比如说您要是想吃炒肝，在北京去哪儿啊？ 到哪吃呢？ 前门外鲜鱼口天兴居的炒肝。 哦， 想吃卤煮，南横街小长城的卤煮。 做广告。 想吃这个炖吊子，西四砂锅区。想吃九转大肠，丰泽园。 简直，咱们能别老紧着一个部位吃吗？ 不是，我就为了举个例子。 您举的这不是例子， 那是 肠子。 什么肠子呀？ 怎么这么骚气呢？您吃的 就告诉你，吃的东西特别多，特别的好吃。我好吃。 对，没错，好吃懒做，说就这种人。 不是，没有。 怎么样？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好吃不懒做， 好吃。 我偷工不减料。 什么？ 我认贼不做。 那你认他干嘛呢？你？那么闲的，还认贼不做父？ 就 认他当儿子。贼，打今儿起我算你爸爸，我扎死你！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跟贼斗什么闷子呀？ 吃的东西多，不光吃的东西多，对于吃饭的知识我也掌握，也了解。 了解吗？ 这些你都不懂。 我不懂。 中国礼仪之邦，餐桌上就有讲究。 有吗？ 不是说十个人啊坐一圆桌，你到了之后哇哇哇吃完了你就能走的。 对，是我吐一桌子是不让我走。 谁让你吐去了？ 谁这么吃饭？谁到那儿吃饭？你们家吃着吗？我们都嗷吃到您这儿吃。 怎么说那么脏呢？ 谁脏？对，还十个人坐一圆桌等着我，等着我，我到那儿开始吐，我吐完他们得吃， 是吗？不是这意思。 什么？怎么叫不问？ 就是宴会聚餐，这个餐桌上少不了礼节和礼貌，这些你都没听说过。怎么约饭？怎么敬酒？怎么点菜？遇到突发情况怎么？ 哎呀！ 你有病吗？什么德行？你这是 哪儿吃个饭还那么多规矩？到那儿吃不就完了？就 逐一介绍一下。 您说说， 说出来就能吓死你。 我就不死我。干嘛呀？说个吃饭的规矩，嘎巴死这儿了。 这都是知识。 我太脆弱了，我。我说我打小就是入殓师呢。 没听说过。别老胡联系，行吗？ 我不联系，您说说。 介绍一下啊，按顺序来。 对对。 首先，怎么约饭？ 怎么约饭？ 得提前约。 哦，提前约。 一般啊，提前一到两周约这顿饭，代表约饭那个人心里有你。这时候啊， 怎么叫心里有你啊？这词儿怎么那么奇怪呢？ 哪儿奇怪 啊？哦，张总约王总吃顿饭，王总 这个半个月以后我请您吃一顿午饭。哎呀，不行啊，时间太长，我定不下来呀、啊。现在，这不是我心里有你吗，王总？王总，哎，不行不行，哎，我不是你的菜，心里有你啊，王总，快来吃吧。王总，张总， 怎么又吐？别老吐行不行啊？ 什么叫心里有你啊？ 就是心里的位置很重要，所以得提前 约。重要就完，心里有你。 就这么说吧，李丁这个人在我心里的位置很重要，所以我要请他吃饭，必须得提前。 提前一点。 李丁，500年后我请你吃饭。请你吃好的。 500年， 这是约饭。 建壮， 然后点菜。 你请我吃唐僧肉是不是？ 这个点菜啊，是 等不了建壮。建壮，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我说说怎么点菜、啊。 你理理我行吗？你跟您说话呢。 点菜有规矩。 点菜有什么规矩？ 问一问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什么忌口的情况？ 哦，这些大家都注意。 像咱们一起吃饭， 对对， 让我点菜，我得问李丁，你肯定不吃井盖吧？ 废话，谁吃井盖啊？咱各位上饭馆点菜，打开菜单，第一页写特色菜，铁板井盖。有这个吗？铁板井盖，那不就俩铁板吗？那不就是？谁铁板谁呀、啊？铁板心说：“我第一次遇见这么有实力的对手，这次我要加把劲儿了。”井盖说：“哎，孙子，你别让我翻过身来，等我翻过身来，你就是菜。”服务员说：“你们俩别闹了， 你别闹什么。”什么乱七八糟，你说不吃不完了吗？ 不吃都铁 不吃井盖啊？ 不吃井盖， 那你吃醋溜挖掘机吗？ 不吃 回锅波音747。 哎，建叔，我是看着特缺铁是吗？我吃都什么玩意儿？我消化得了吗？我 最近你胃口不太好、啊， 我牙口不太好，哪有吃回锅挖掘机？好像张总，您这挖掘机真不错。 得了，这告诉你得点清楚了。 哎、对， 这是点菜。 还有， 在用餐过程当中，更应该注意。 注意什么？ 最主要，注意自己的仪容。 怎么还吃死了？ 那叫什么？ 那叫仪容干嘛？ 那叫 仪态。 对，吃饭的时候注意自己的仪态。 你带谁吃饭去了你？ 别跟张总好了，他心里没你。 没有，哪有仪太太的事儿呢？就是仪态， 注意形象。 哎，注意形象。 难免啊，发生突发情况， 有可能、 千万不要紧张， 是吗？ 这时候要在心里告诉自己， 告诉自己， 这没什么， 没。 乐什么呀？ 莫名的想笑。 别老捣乱，教你知识了、这没什么， 没什么。 冷静的叫服务员， 冷静叫服务 员，把我把这处理了， 处理 就完了， 完了， 明白了吗？ 你看，嘿，什么意思？ 还是没明白啊？ 听不懂呢。 咱俩给大伙表演出来， 表演一下。 跟这吃饭呢， 吃饭呢。 你给我出一突发情况，看我怎么处理。 哎，行， 张总，吃菜，我给你夹菜啊。 建春、不好了， 怎么了？ 太平天国攻上来了，快跑啊！ 哪儿跑？ 你敢推我，我是朝廷的人。 你天庭的也不能胡说呀，还太平天国供着呢，我跟咸丰在一块吃饭呢、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说一饭馆出现的情况。 饭馆 再来，张总吃菜，给你夹菜啊。 建春、不好 了。怎么了？ 你儿子掉卤煮那锅里了。快捞去，别鼓掌了，一会儿孩子钻虫子里边就不好找了。那就 你儿子才钻这肠子里呢， 你要告诉自己这没什么，自己爬出来吧。 服务员， 服务员， 帮我把这傻子打出去。 把我轰走了怎么？ 没有你这种情况。 哦，没有这情况。 这样换过来， 换过来。 你跟这吃饭，我给你出一情况，看你怎么处理。 啊，行，我吃饭。 最后一遍啊。 哎，好。来，张总， 吃了。 吃，来，张总，你干嘛呢？来，张总，吃饭，来，张总，来吃这个铁板井盖，来吃，来，我给你砸碎了吃，来，张嘴，来，张嘴，哎，张嘴，哎，我给你扔起， 等， 这样，对，张总，来，拿吸管嘬，你嘬，张总，好，我不闹了。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最后一次机会，好好演， 你注意我的动作，我刚才有行为，你知道吗？你注意一下，再来。 哎，张总，来吃饭， 这你。哇！ 哎呦，这怎么回事？ 对不起啊，我把汤洒您身上了。 这没什么。 哦， 服务员， 怎么着？ 把那锅汤都浇他身上。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都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善玉屏风，傻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以上您听到的是董建春、李丁合作表演的《知吃诗》。哎呀，演这么一段相声，在舞台上可是真够累的啊！好，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吧。我们听听老艺术家当年的作品，这是一段多年前的录音。我们请出相声名家姜宝林。 发什么财的都有，啊，干什么都有发财的。最近我发现呢，有人叨叨那小猫跟那小狗现在成了多少万百万元户嘛，我知道就有两个。你说这玩意儿，这狗跟猫那个玩意儿，那玩意儿怎么，哎，他现在就有发财的，你说这不怪事吗？所以说现在你可走到这个大街小巷啊，您看有人挑着两个筐，一个扁担，吆喝的这味儿，猫的卖，猫的卖。我开始我纳闷，我说干嘛，怎么回事，猫的卖，毛得卖，就是谁卖毛啊？他这吆喝吧，你看真有卖的。在这个北门里啊，有那么一个小院，说是四合院吧，还不够四合啊，那么小院，看那样是独间。一个老大爷把门开开，老头70多岁，天津人，腻了买猫吗？哎，这个大爷，我这不是喊着了吗？哎，快点，你进来，买猫的进去。筐往这一搁，扁担横在上边，大爷猫在哪儿呢？你这不这儿卖猫的低头一看呢，一小猫多大呢？哎，一尺多长，一般的小猫，小黄猫，干嘛呢？在那正吃食呢。有那么一个瓷碗，里边搁着些食，猫正在那吃呢。哎，猫你想这个猫，大爷你还有好一点的没有？没有，就这个，这猫你，哎呀，这猫卖多少钱你了？那个猫能值多少钱呢？反正要叫我看呢，2-3块钱。老大要了个价，我也别多要啊，您给200块钱。这买猫的一听啊，没乐出来，心话老头穷恶心了都。大爷，这多少钱你了？200。大爷，你这开玩笑吧？你这200呀？这个大爷，你怎么你喝醉了？哎，这什么话？要不要？不要，你现在啊，走，要掏200块钱。说完了，老头进屋了。进屋干嘛去了？点烟去了。这个买猫的站着看了看，啊，老头怎么回事？这猫200，我要3块钱买，最多我能卖5块钱。他说着话，他就蹲那儿，拿这个手去呼了那个猫。他突然就发现了喂猫的那小猫碗，他拿起来这么一看，碗瓷儿挺细。他一看下边，买了猫子愣了。在这个碗的这个下边有一个四方的戳子，是什么呢？乾隆6年，乾隆啊六年，乾隆做了多少年呢？乾隆啊，他是做了这个六十年，他又当了3年太上皇，他等于是做了63年。乾隆6年还不算前边，我算后边，这个碗到现在300年多一点儿，因为在清朝啊，一共是做了297年吗？啊，乾隆是第四帝，从管理这说300年左右啊。这个碗我要把那古玩事儿往这一送，最少我能拿出4-5千块钱，这还得少说。他慢慢的把这个碗呢搁在原地儿，老头这时候拿着烟就出来了。怎么样，掌柜的？200啊，少一分钱我不卖。 乃毛迪看，大爷，这么样吧，这个猫啊，我买，我少给您点，我给您100行吗？我没告诉你吗？少一分钱我都不卖。哼，心话这老头啊，哎呀，200，200，您说这猫3块多钱愣给200，他就是喂那碗。大爷，给您200，你看好了啊，这可是真的。老头还照了照。嗯，行，猫拿走，把猫拿过来，往筐里一扔。老头这时候就给他开那扇门，您请吧。我说大爷，我也别请啊，我还有个事儿想跟您研究研究。嘛事儿您说吧。这个猫啊，200块钱我买了。说真的，这猫啊3块钱，那我干嘛花那么多钱买？我喜欢这个小猫，我打算把它拿回去，我自个儿喂，我也不卖了，我自个儿养。自个儿养呢，我想这么着，您猫既然不卖了，您还有猫吗？没有了，没有了，对呀、啊。这个猫吃完，您还留着干嘛呢？您就没用了，是不是？您把这个碗呢，您给我，给我是干嘛呢？还让这个猫啊，拿这个碗吃食。他一看这个碗，他熟悉，他吃的多呀、啊。这个猫很快、啊，它就长肥了，也就长长了，长大了。这碗我谢您了啊，我就拿。老头说：“走，把碗都好好放着。”碗没有，别介，大爷，您要这破碗有嘛用？破碗呢，我不瞒您说，就为了这个碗，我卖了60只猫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名家姜宝林表演的一个小段啊，猫碗。那么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下一时段即将听到的我们出发吧，明天早上6:30空中笑林，咱们再见。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我是北京人艺蓝天野，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你再敢骂一句， 你要怎么着？你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来试试？我是干什么的？你也不打听打听，你给我马上滚！永远别再让我瞧见你，上这儿找便宜来。 祥子，你等等走。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